被写在我的歌里，来自于苏打绿和陈嘉桦 Ella 合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苏打绿2011年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当中，当然也是由主唱吴青峰一手包办词曲创作，也是苏打绿重新回归小清新的一部作品了。在《你在烦恼什么》这张专辑当中呢，苏打绿想要传递的是心灵的能量，让大家都可以面对自己最私密的情感，并且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很多人说听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但凡是爱过、痛过、伤过、恨过的人，在其中呢都可以找到共鸣和泪点。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包含了苏打绿对于爱情的探讨和总结。11:06，全新的一周，各位好，我是泽华，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在前几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说天气好像变得越来越冷了，冷的时候大家想要去暖和一点的地方，去想象一下比如继续的晒太阳呀、滑雪呀、冲浪啊等等。哎呀，滑雪就是冬天了哈。在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真的是满足一下大家的滑雪梦。谁说这个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去暖和的地方？有些人在冬天的时候就格外享受一下冰天雪地这样的环境，然后从雪场当中最高处哗一下滑下来，非常的过瘾。说到雪场，法国的阿尔卑斯地区是不得不提的，这里的雪场非常的漂亮。我们要去到的是三山谷滑雪区。三山谷滑雪区呢是由8个滑雪场组成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滑雪区域，拥有着335条总长超过600公里的雪道哦。海拔也是比较高的，最高海拔呢会有3230米。三山谷每年最旺的旺季是在1月到2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丰沛的降雪，让这里的道外雪质显得特别特别的棒。如果你要是一反传统的非常喜欢挑战野雪的朋友们，到这里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三山谷滑雪场还有一座非常著名的雪山机场，所以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在滑雪之后，你可以来这里好好的拍一些这个大片儿。此外，三山谷多样化的滑道呢，也可以让任何程度的滑雪者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区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跟艾拉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重新组了他自己的音乐团体 Ethan and the Door Band， 最近又带来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破坏王》。哎，有的时候滑雪的时候滑得不太好，感觉是有那么一丢丢的破坏的意思。This is the Door Band。 但是如果你要滑得足够好的话，这样的音乐就是你滑雪时候的那种畅快，那种淋漓尽致，那种潇洒。 艳欲太强，太过寄养，我拒绝正常，秒秒转风向，再刮乱气场，情绪高涨，人性格有灵觉，专贪外怪灌溉众生相，由每一粒种子开始生长，感觉箭嘴向上，未算嚣张。No， 我过分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听过便皱眉，退化到轻机，早已被隔离。哇，长后几公里，有人有性到我怕了你，看着你我叹口气，门难一打开。哪个笑一餐，要变又怕烦，唇毁了抢眼，要停亦会见到了受伤，抱住过去过多晚，这么多坏细胞的空间，你正在我转弯，踩着鬼马的板块，百夫嘴脸走出街， 这首破坏王，陈奕迅全新组建的乐队多乐队共同来完成的一首歌曲。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想到那个小黄人当中的那个男主角破坏王这样的一个形象啊。陈奕迅组建了这个乐队之后呢，让这个乐队成员的每一位都开始好好的发挥各自的功能和各自的创作才华。比如说这首破坏王呢，就请到的是多乐队的乐队指挥兼贝斯手王双俊作曲，而担任团队合音之一的陈永谦执笔填词完成的。强耳的旋律我觉得算是这首歌最大的亮点，我们再重新听一下一开场的那个旋律啊，直接可以把我们带入到一种非常欢快的气氛当中去。来喽，非常嗨的开场。 This is the dual band， 包括这样的一句引言，每一节拍呢仿佛都在刺激着我们潜在的那种反叛的细胞。歌曲当中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特意加入了小提琴的独奏部分，以及叫人热血沸腾的 rap 饶舌部分。 OK， 玩趣十足的编曲呢，都是把这个破坏王的气氛营造得非常的到位。今天我们一起去滑雪。说到滑雪呢，在所有滑雪爱好者心目当中，霞慕尼这个地方都是一个需要朝圣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购买一张最大型的勃朗峰无限套票，一周只用不到300欧元的价格呢，我们就可以体验自由滑行在意大利、瑞士、法国三个国家四个滑雪区域，总长度已经超过400公里的滑道哦。不用担心，你如果水平不高的话，在这里你依然可以连滚带爬的玩得很开心。当然如果你是中水平或者是高水平的滑雪者的话，在这里你简直是来到了一个天非常广阔的天地。好吧，接下来说到滑雪，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挺嗨，来自于张艺兴最近的一首新歌。刚才听完了陈奕迅的新歌，接下来这首张艺兴的新歌呢叫做梦不落雨林，编曲非常的特别。好像走在了丝绸之路上。滑雪的过程当中，听着这样的旋律，看着两边的风景，尽情的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目标。 嘿，各位， 滑吧。人们那打破太平凡的逻辑，欢迎现在跨越失去的森林，欢迎来到那玛那那做自己，就身体不放让解放的大脑都开启，无理解放无畏规矩，放自己创建上境地，这边距离寻找上天的般的无与伦比。这片森林发音多么不可思议，害怕失去前方的尽头，有梦在等着你，灌木丛中苏醒，我要不看到底发现自己， I gotta follow my dream， 写到梦中像大雨落这片森林，让音乐在这边游弋，寻找像天使般的无与伦比，谁能够证明了自己，努力过后真的梦不落雨林。多少的目光是锁定 Go Chain， 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那么 XO 规则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穿着编织力寻找夏天的伴侣，无语的地 10月19号的时候呢，张艺兴带来了自己的个人第三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的同名《梦不落雨林》，后面有一个那么那那。在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呢，张艺兴继续的延续了前两张的经验，加入了全新的制作技巧来描绘他心目当中的 M-POP。 作为专辑的制作人呢，他也是全面参与了专辑的词曲编制每一个细节，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邀请到了优秀的音乐人和他共同打造这片梦不落雨林。整张专辑的风格呢，内容表述可以这样的，小到每首歌曲的和声配音，某一个音色的选择，张艺兴呢全部的亲力亲为，力求用200%的付出换取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如果你没有听过整张专辑的话，真的可以听一下整张专辑的编曲啊，包括他这个演唱会颠覆你对于张艺兴的一个认识，做的还是非常的厉害的。特别是这首歌曲的前奏，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听，就像我们刚才听到那个陈奕迅多乐队的那首歌曲一样，我们重新感受一下前奏的那个部分，非常的细节。专辑名叫做《梦不落雨林》，刚才的那一块已经把这个《梦不落雨林》的情境带得非常的到位，我们也是进入到了这个雨林当中去了。 OK， 听完这个前奏，我们继续的开启我们的滑雪之路哈。除了广阔的滑雪区域和名气之外，刚才我们所说的霞慕尼，更令滑雪者青睐的就是白色山谷传奇雪道了。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雪道，是由高山滑雪爱好者开辟出来的野道，总长度23公里，这里吸引着全世界的登山学者、极限滑雪爱好者。除了必须这个聘请向导之外呢，还需要有极高的体能和滑雪技术，才可以在白色山谷传奇雪道当中一展你的才华。那除了滑雪之外，在这里还能参与到的项目，比如说有雪上徒步、狗拉雪橇、滑雪伞等各式各样的有趣活动，可以说是一家老小一起来感受、一起来好好玩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还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刘思涵，这首歌曲呢叫做《不懂不痛》，跟这个滑雪运动其实有点相关。哎，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懂，然后直接上了雪道，这摔一跤还真的是很疼很痛哎。所以说在这个雪场，各位一定要掌握好技术之后，然后千万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判断，不然那个痛处啊，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无法承受的。 我就要从现在就走，绝不回头，松开的手，有些话其实还没讲出口， 直到我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6.4度，早晨到上午有轻雾，能见度不佳，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受弱冷空气影响，能见度逐渐改善，午后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不错，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上到上午有轻雾，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平遥电影节的情况。10月20号，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观众票选荣誉得主最终出炉，由来自全国的观众评审从《卧虎》《藏龙》《首映》《影展之最》以及《华语新生代》五个单元参展影片中优选出的最受欢迎影片揭晓。其中《卧虎》单元最受欢迎影片为《众人惊异之人》，该片被评价为一则戏谑又严肃的寓言，由传统及现代折射出当下关于身份与性别的思考，自我与社会的矛盾。藏龙单元最受欢迎的影片为乌克兰影片《火山》，该片以冷静、诗意、充满哲学意蕴的镜头语言，表现了战争与人的关系以及特定环境下人们的生命状态。刘苗苗作品《红花绿叶》获首映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影片通过对一段爱情故事的细腻描刻，还原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撞击。而影展之最单元由女孩摘得，作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体现出的成熟掌控力为观众所折服。新生代导演吕玉带来的《桃源》则获得华语新生代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导演借助在中国人尽皆知的典故，将人物设定在特定的地点，它脱离现实却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最后再来关注2018横店影视节暨第五届文荣奖颁奖典礼在浙江横店落下帷幕，《延禧攻略》拿下最佳电视剧奖，《军师联盟》成为大赢家，揽获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而刘涛凭借《军师联盟》荣获最佳女主角，陈思诚凭借《远大前程》获最佳男主角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 我想去牙买加， 欢迎回来， 巴黎的老家， 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滴滴滴滴滴滴， 我是泽华， 牙买加 Reggae 的神话，陶醉的浪花，山上的银沙，悠悠的玛卡，点亮的火把，舞动的慷慨，摇摆的吉他，玛丽和欢娜，不分你我他，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想去牙买加，玛丽的老家，塞翁的国王，有 Rasta 的长发。Yellow green， 自由的密码，跳动的节奏，快乐的魔法，纯真的笑容，是 Bob Marley 的回答。 想去牙买加，来自于詹小丽的一首作品，雷鬼风格呢，也瞬间把我们周一的心情调整到一段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当中去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好好的在天气越来越凉的状态之下，畅想一下去滑雪。前面我们去到了这个法国的阿尔卑斯地区，三山谷滑雪场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地方呢是由8个滑雪场所组成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滑雪区域，拥有着335条总长度超过600公里的雪道，当然海拔也是比较高的，最高海拔有3230米。前面我们去到了霞慕尼这样的一个地方，接下来要去到的是基地滑雪场。基地滑雪场呢坐落于法国东南部塔朗泰斯山谷的基地滑雪场，有两个大型的滑雪场，其中一个叫做蒂尼，另外一个呢叫做伊泽尔谷所组成。这里有超过300公里的滑雪道，最高海拔呢也是比较高，达到的3450米。当然来到这样的一个滑雪场，也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水准，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接下来这首歌曲比较酷，很适合你这个滑雪滑得还不错，然后从上面一滑而下的时候，你的那种心态，希望旁边的人可以哎 watch you， 看你高超的技术，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周围别人艳羡的眼光。 放下了防备抵抗，用力的尝试着同时抵挡，或许是偏好，忽远忽近的边疆，喧嚣重复循环的煎熬，别问我想去往哪个地方，缓慢捕捉所有暗号连成迹象。 Yeah, I wish you want me to 与你的存在一同被记住。 Yeah, but I'm so anxious waiting on your action， 似乎并非依靠，却无法被比较。I'm so anxious, waiting on your action. No, no, 似乎并非依靠，却无法被比较。冲散我的无助，还是依然的旅途，想要你成为特别的礼物。别问我想去往哪个地方，缓慢捕捉所有暗号连成迹象。 Yeah, I wish you want me to, 因你的存在同被记住。 Yeah, but I'm so anxious, waiting on your action. 似乎并非依靠，却无法被比较。I'm so anxious, waiting on your action. No, no, 似乎并非依靠，却无法被比较。在我的视野里，你变得模糊又清晰。在我的世界里，有趣的灵魂正留下记忆。I'm so anxious, waiting on your action. 似乎并非依靠，却无法被比较。I'm so anxious, waiting on your action. 似乎并非依靠，却无法被比较。 很多人知道 Alex 刘柏辛呢，是因为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哈。这张上周的时候呢，刘柏辛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2029，这也是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之所以叫做2029，顾名思义就是十年之后的一个状态。十年之后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十年之后的流行文化又是一次回潮吗？在这张专辑当中呢，19岁的 Lexi 想跟十年后的自己诉说一些自己的畅想和故事吧。专辑当中诠释出了更多元的音乐风格，比如说涵盖了有 R&B、Hip-Hop、Pop、Urban、Electronic 等音乐元素。词曲呢也全部是由 Lexi 刘柏辛一手包办的。这张专辑呢，刘柏辛说是有很多片段组成的，个人的具象的，有的是一点悲情，有的是一点浪漫，他希望这是一张流行专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同样是一首新歌，来自于 Moore 的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 Blur。 Cool. Yeah, are you good? Yeah. Dizzy, dizzy, yeah. How was the party? Was the dream? 段编曲非常的好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呢，来自于吴克群最近为他自己的电影，自己执导的电影《为你写诗》所写的主题曲，叫做《你敢不敢再傻一次》。 最近常常问自己，后悔为何总是萦绕心底，还没搞懂却开始怀念那义无反顾傻傻的自己。那时脸上没演技，为了爱我们不留一丝余地，就算全世界笑话自己，但这是我们犯傻的勇气。如果你明知不会有结局，试过只徒留几千的诗句，如果要你陪我再傻一次，再疯一次，你愿不愿意？时光能不能也归心转意？心跳是我们同关的谜语，当你回首时，我会一直在这里。走走停停绕了一圈，最珍贵的答案一直都在原地。如果你明知不会有结局，试过只徒留几千的诗句，如果要你陪我再傻一次，再 都知道时间不会重来，生命也只有一次，但是在影视作品包括在这个歌曲的创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常常会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如果真的可以重新来一次的话，你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你还能不能跟我再傻一次，再疯一次？这是吴克群的一份期待，也是他的一份想象。这是一个无解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还是那句古话啊， 或者那句老话，好好的把握好当下，把握好眼前，好好爱身边的人，不要再有留有遗憾。这首你敢不敢再傻一次，不仅是吴克群自导自演首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他写给母亲的一部作品，将对自己对于母亲深深的那种思念之情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和词句当中去。当然整首歌曲呢也是依然延续了吴克群一如既往的情歌风格。11:50，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滑雪之旅。刚才说到了坐落于法国东南部塔朗泰斯山谷的基地滑雪场，这里呢是由两个大型的滑雪基地所组成的，其中呢蒂尼和伊泽尔谷呢对于有一定经验的滑雪者来说简直是非常兴奋的一个地方。高质量的雪以及雪道的设计呢，让无论是道内还是道外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乐趣。另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地下缆车了，这条先进的高速缆车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几百人哦送到海拔3000米的冰川上。伊泽尔谷滑雪场呢每年12月中旬也会举办高山滑雪世界杯，当然这里也有好多家非常知名的餐厅，稍后我们可以在餐厅当中好好的品尝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吴克群的这首新歌呢是关于成长的一首作品，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新歌同样是关于成长的作品，在上周的时候呢李荣浩全新专辑耳朵也已经正式的发出了，以下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关于成长的一首作品成长之重量。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很好理解，但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可以细细的去揣摩一下每一句你能听懂的那个歌词是不是说的恰到好处，是不是扎心扎的非常的到位。成长之重量，不知不觉我们就成长为现在的这副模样了，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这就是我们。 还是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就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身上好吧，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了手的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这把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又是好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勇敢。成长好吧，这不就是我吗？难道